林之王太仔的故事。人啊，知唔知啊？你乖啦喎，听话啦嘛。 你好，我个名叫做野口海伦啊。我妈妈啱啱派咗嚟非洲做嘢，所以我咪要跟埋你度住咯。我以前都未嚟过呢度，完全唔熟悉呢度啲环境噶，仲谂住喺条河度冲凉会有危险嘅，系真噶。我今次真系好多谢你救翻我啊！ 我叫太仔，人人叫我做森林之王嘅，维护呢个森林嘅和平系我人生嘅责任。 你想我点样报答你啊？ 啊，唔使客气嘅，我只不过系做翻份内事啫。啊，开讲啲又话坏人如泰山，实死无生啊！又系嗰个衰人。你啊，太仔，你唔好再打我啲动物嘅主意啊！如果你真系想打动离开呢度嘅，就即刻放低枪。 讲嘢啊，我系吓大嘅，射低佢。 系，讲你又唔听，冇计。岂有此理啊！你悭啲子弹啊，马骝都冇我咁敏捷啊，边度射到我啊？竟然可以避开啲子弹嘅。美洲狮乸过嚟打下先。我英明神武，手瓜起剪仲劲过大猩猩。 跟住整翻个臭油纸嘅臭屁嚟叹叹。 会好就话。 好。 系啦，太仔，你受死啦！ 拳真系好犀利啊！ 破坏森林和平的人，我泰山唔会放过佢哋嘅。 岂有此理！我系记住你 嘅。啊，徐保安啊，好有正义感啊！大姐你真有型 啊！下次打对咁，我又开花。 太仔啊，你连自己条命都唔顾，都保护啲动物，好伟大啊！我中意。 呢度啲动物就等于系我屋企人一样。所以有猎人嚟猎杀佢哋，我又点可以翘埋双手唔理佢哋嘅生死先得噶？ 好啊，太仔啊，你又大只又温柔，我决定做你忠实 fans。 我见你咁多年一样系咁咸湿嘅太仔，我想揾你好耐噶啦。 啊，真系好耐冇见喎。 系啊，乜你两个识噶？你都是朋友来的。 我们不是朋友，我就是非洲最强壮的战士阿里巴巴，我和他是死对头，来是真的。 啊，是不是真的？ 听说好像是咯。 那什么事这么大仇口啊？ 不知道呢。 我们是为了阿珍而变成情敌的嘛。 阿珍啊？谁是阿珍啊？什么水来的？ 阿珍呢，他好像是我老婆来的。 啊，太仔，原来你已经有老婆噶啦，太令人失望啦！呢件事到底系点噶？点解会变成情敌噶？ 大约喺五年前，我为咗成为非洲最强嘅战士四位游历，有咁啱得咁巧嚟到呢度。我仲记得嗰日我好死咁喺条河边度解决嗰阵。我嗰阵时。忽然见到阿珍，我同佢简直系一见钟情。但系当时阿珍同太仔一齐，不过我用战斗去争取心爱嘅嘢系我嘅作风，于是我就决定要向太仔挑战。阿珍就系赌注，我哋展开咗一场男人之间嘅战斗。 你两个唔好打啦！ 哋两个打咗大半日，都分唔出胜负，终于都系打和收场。我哋约好咗五年之后再决胜负。由嗰个时候开始，我就展开咗艰苦而又漫长嘅修炼，终于练成咗今日嘅体格。我挨咗咁多苦，都系为咗今日要打低你嘅啫。 知你结咗婚，对我打击真系好大哦。 我个打击都好大啊。 咁话真一定系一个好靓好迷人嘅靓女啦。 你哋阿妈冇教你哋要留心听人讲呢个咩啊？ 太仔，五年前讲嘅嘢，我谂你唔会反悔嘅。决斗嘅时间就系听日嘅黄昏，地点就系后面嘅山谷，系咁啦。你记住嚟先好啊，不见不散。 我都几好记性噶。拜拜，诶，好先行。 你搞乜鬼啊？ 我翻嚟啦。 哇，乜呢度就系你屋企啊？哇，有星星帮你洗衫嘅。 是啦，星儿啊，阿珍佢喺边度啊？嗯，唔该。 阿珍啊，阿珍起身啦，阿珍。 细佬，你咁即系咩意思啊？ 呢位咧就系朱小姐啦。 朱咩啊，细佬，你作死呀？ 啊，唔通你就系佢哋争餐死嘅靓女阿珍？就是我啦，我点知靓啊？我以前仲系纽约最高薪嘅个 model 嚟嘅。 呢张就系佢至靓嗰阵嘅相啊，正唔正？ 啊！点解而家走晒样啊？ 咁多嘢问，你系乜水啊？ 我叫海伦啊，头先有啲意外，好彩得太仔救翻我咋。 你哋作死啊！一都冇敢企喺度，仲唔快啲拉你做嘢？ 系。 太仔，攞啲嘢俾我食。 收到。 斟杯茶俾我。 嚟， 过嚟同我捻两嘢。 嚟， 你有冇洗手噶？ 洗完厕所唔记得洗手啊。 太仔啊，乜嘢家务都要你做晒，咁你咪好辛苦咯。 都唔系嘅，有星爷同芝芝吉佢哋帮手，都唔算系好辛苦。 阿珍佢咁做太过分啦，乜嘢家务都俾晒你做，唔怪得啊，佢成只肥猪咁啦。 啊，佢虽然又肥又丑又恶啊，不过有时对我都唔错。 太仔啊，如果有机会我做你嘅老婆咧，我一定会做晒啲家务。系咯，太仔啊，不如你今晚嚟屋企揾我。嗱，我谂住咧要好好咁样报答下你啊嘛。我哋两个人一起过个浪漫嘅夜晚啦。 喺真唔系啊。 你作反啊，叫你洗个屎坑洗成世咁耐，仲唔快啲去煮饭俾我食，想饿死我啊。 啊，我知道。洗完屎坑去煮饭。 古古怪怪。 得咗搞掂晒，咁咪又杀死人啦！佢见到我就晕晒大浪啦，佢点都估唔到，净系得我哋两个。太好啦，太仔你快啲嚟，我等紧你噶。净系得我同佢两个欣赏森林嘅月色，喺森林嗰度晒月光 ，romantic 咧。唔该你快啲嚟啦，太仔。 都差唔多系时候出去蠢蠢佢啦吓。啊！我今日咧谂住去啲远啲嘅地方，慢慢蠢蠢佢嘅。啊，真啊，你唔使等我啦，你瞓先啦。啊，芝芝吉你都留喺度，唔使跟埋我去噶。好啦，我而家操出去啦嘛。一、二、一、二， 企喺度。 系咪有啲咩事咧？ 太仔啊，你今日做咗成日嘢都好攰噶啦，不如听日先至去蠢蠢佢啦。除非你又有特别理由，今晚一定要出去啦。 啊，冇嘅，冇咩特别嘅理由嘅啫。 咁就企喺度咪喐。 系。 乖猪。 974，975，976，977，978，979，980，我哋要尽全力抢翻阿珍翻嚟嘅。984，985，986，你哋做乜嘢啊？你哋应承过帮我收噶嘛？咁冇用噶。好啦，下一个。哦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我。 咁而家咩浪漫都冇 啊！啊，系你啊，海伦。 系啊，点解你估到嘅？ 因为我醒啊嘛。而家喺个森林入边咧，已经冇人对手好似你咁远咁弱噶啦。你知唔知啊？阿珍嗰只手咧，只头好似星星，只脚底咁。 大仔啊，我等咗你成晚，点解你唔嚟 啊？ 哎呀，海伦啊，你做咩事喊啊？ 啊，对唔住。不过寻晚你做咩唔嚟啊？你讲啊。 因为阿珍食错嘢肚屙啦，芝芝根咧又唔肯瞓觉，所以我咪好忙。 我又寻晚等到你而家，因为咁搞到我双眼鬼咁痛啊！咦，你死人眼药水啊，有鬼咁乸喎！ 哎呀，死啦！ 我都知道你唔系有心唔嚟噶啦，系阿珍唔俾你出嚟啫嘛。啊，唔记得咗添。喂，今日咧你要同阿里巴巴决斗噶噃？ 我记得，我一定会同佢决斗嘅。 不如你输俾佢 啊！ 如果你今日输咗俾佢，咁阿里巴巴就会带阿珍走噶啦嘛。 要我特登输俾佢？ 冇错啦！如果成功咗，咁我同你两个晚晚都系晒月光啦。 晚晚 啊！但系要我输俾佢，对佢好唔公平噶、啊。 又点会唔公平、啊？阿里巴巴横掂都想打低你噶啦，系咪？ 咁你又讲得几啱？ 咁你咪输俾佢咯，你应承我咯。 嗯， 听到晒啦。 嗯，都差唔多够钟噶啦。你哋咁帮忙，我系唔会忘记你哋嘅。再见啦。 喂，哎呀，唔好再见啦。 俾心机输俾佢啊！ 今次无论如何都要分出胜负， 我系咪真系要特登输俾佢呢？ 嗯，太仔， 嗯，咩事啊？ 咁系表示你只可以喺我数到第三声之前平安无事咁企喺度。 我唔一定要企喺度噶喎。 咩话？ 你数三声之前咧，我仲可以坐喺度咧，或者打横咁摊喺度啊！我仲可以好似个波咁碌啊碌啊碌啊碌啊碌啊碌啊碌啊碌啊！ 用钱咧，你只死波嬲喺度讲针针啊！ 我睇你可以叻得几耐。呢度好危险嘅，你避开一阵先啦。 哇！ 准备受死啦，太仔！一、二、三。 好嘢啊！咁埋嚟伯伯去第一针走啦。 四、 五、六、七、八， 做咩啊？ 九啊， 咁嘅。 十八，哎呀，喂，家伙啦，惯咗做呢个动作添。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哎呀，弊啦，惯咗做呢个动作添啊！ 哎呀，都唔知搞乜鬼噶，你伯伯快手啲啊！ 睇住你啦！ 你净系识得咁嘅动作噶咋？乜你唔识得喐手嘅咩？ 你又净系识得呢个动作啊？ 开始啦， 已经开始咗啦，傻佬！ 喂，太仔啊，讲好咗唔系咁噶， 唔系咁即系点啊？太仔同人决斗嗰阵，会堂堂正正，唔会特登输俾对手，咁冇体育精神嘅。 啊，你点会知噶？ 哼，你唔好当我透明至得噶，你哋啲衰嘢我全部知道晒。不过系阿里巴巴，虽然太仔有星爷嘅力量，都冇办法打得赢佢。 又关星爷嘅力量咩事啊？ 咩唔关星爷事啊？佢系太仔嘅拳击教练嚟噶。 唔怪得知咁有性格啦，原来星爷教嘅。 动物对于太仔嚟讲，就等于系屋企人一样。太仔喺 B B 仔嘅时候就俾父母遗弃咗啦。不过好彩，俾大猩猩执咗佢翻嚟，仲将佢养育成人添。 咁太仔个屋企人就系动物啦，即系话你都系动物嚟噶啦。 讲咩意思啊？ 冇意思嘅，人类都系动物嚟嘅啫。咁所以咧？ 所以咩啊？ 所以屋企有只大肥猪都唔出奇啊！ 睇你走到去边啊！ 救命啊！睇 你做咪走啊！ 奇怪啦，点解阿珍会喺呢一度嘅啊？ 吓！阿珍， 你唔好走啊！我要揼你啊！ 咪变成狗乜 啊？太仔，快啲救下我啊！佢仲恐怖过上次条鳄鱼啊！ 讲嘢！ 哇！你恐怖成咁，我都系输咗佢好过啦。 阿里巴巴， 系咁先，走啦，斗阵间啦。 搞乜啦？ 点会咁噶？ 系咯， 阿珍而家走鬼晒样，好彩呢场决斗冇赢到啫，唔系就结啦。不过我身为非洲最勇敢嘅战士嚟讲，系唔可以退缩嘅。我点都要同你再决胜负。不过赌注就要重新谂过啦，我会再约过你决斗嘅。大佬啊，乜你唔识得拣地啲地方企嘅咩吓？ 而家已经分咗输赢啦，我哋翻去啦，太仔。 唔得啊，太仔要同我一齐翻去先至啱噶。 你讲嘢啊，唔知丑， 搵盆水照下先得肥猪。 太仔啊，你想同边个一齐啊？ 啊，你哋唔好逼我啦，好嘛？起码俾啲时间我谂谂先啦。 你系男人，你梗系乜嘢 做事决断啲好唔好啊？ 太快决定啊，冇好嘢。哎呀， 太仔啊，你咪走啊！ 阿里巴巴，我哋打多次啦，我就要输俾你啊！快大包送埋海伦俾你啊！ 太仔， 黑爷， 你 以为太仔唔见咗嘅？ 哇！我都唔见咗。啊！佢嘅速度有我咁上下喎。 哎呀，咁耐以嚟，我都系第一次见到有对手可以追到师傅嘅咋。 嗰个咁嘅大嚿衰精妖孽嚟噶。快留步啊！有料到啊！ 阿仔，加油啊！ 己打得㗎啦，唔使俾人睇啦。 太仔森林力量爆发，叽叽叽。 神尼呀， 大幕啦。 哎呀，真係估唔到师傅竟然会先被对手打到嘅，佢平时连子弹都避到，点解今次会被刘宝打中嘅？ 系唔系觉得好痛啊？你试谂下，我啲兄弟头先俾你咁样打法，佢哋而家几辛苦，我而家就要将我啲痛苦双倍还翻俾你。 你喺度讲乜嘢啊？你哋黑龙拳做埋咁多衰嘢又点计数啊？你哋派啲杀手去杀人，咁嗰啲被杀嘅人应该揾边个报仇啊？ 你只怪物唔使再讲啦，去死啦！ 真系好嘢啊，太仔！ 使你讲 啊，系啦，阿珍小姐啊，你好似一入到会场咧就冇停过口咁，系咪啊？ 嚟到中国啊，唔食翻多啲呢度嘅口立得，又点对得自己住啊？翻到非洲冇噶嘛？ 虽然系啫，但你都唔使喺人哋俾我嗰阵啊，食都唔停噶嘛。 两位点啊？不如到此为止咧。 果然有料到啊！不愧系你哋黑龙拳嘅副将啊！ 你都唔差， 整个白痴啊！你仲喺度搞乜鬼嘢啊？快啲运劲搞掂佢啦！ 系，炼精化气，炼气化神， 快啲俾我出手啊！ 冇错啦，再贴紧啲用埋啲攻击差佢。 系啊，咁我就冇机会运劲用气啊！ 咁就啱啦，出拳啦，出拳啦！太仔好嘢啊，我十年都未人见过咁精彩嘅埋身肉搏噶啦，好嘢啊！唔好嘥时间啦，快啲揾机会出击啦！ 佢哋两个都系咁犀利，今次呢场锦标赛真系前所未有咁精彩。 而家双方都互有攻守，哇，真系犀利！ 我都系第一次睇到咁精彩嘅比赛，真系大开眼界。 他们两个的气势都非同凡响啊，虽然我现在是看不到，不过我都可以感觉到他们那种紧张的气氛，犀利啊！ 我还以为世界上有大哥咁好身手的人，只得黄宇师傅一个嘅，唔怪得我冇办法赢到他啦。原来这个太子系咁犀利嘅。 你在做什么啊，刘宝？速战速决啊！ 再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的。 老力拳！啊！ 啊！啊！大哥！ 你净系识得一味用气功，可惜俾我睇穿咗你嘅弱点，你即刻玩完啦！ 到此为止。 太仔打得好啊！ 万岁！ 真系好 万岁啊！ 好嘢啊！ 哎呀，死啦！唔觉意飞上上天添啊！ 好啦，哎呀，我师傅佢真系好犀利啊！系咪啊，梁师范？ 系啊，算系咁啦。 嗱，我冇讲错啦，师傅系所向无敌噶，做到佢徒弟真系威啊！ 你唔好咁快开心住啊，彼得龙。仲有一个啊，就是黑龙拳最强的黄宇啊。 黄宇又点啊？师傅一定搞得掂嘅。 你千祈唔好睇小佢啊！太仔一大意嘅就会输俾佢噶啦。 讲得冇错啊，黄宇先至系我哋白话拳今次嘅对手嚟。 已经赢晒啦。喺边度仲有得卖啊？ 头先打得好痛快啊！我好耐都未遇过一个咁强咁犀利嘅对手啦！ 哼，你只怪物快啲去死啊！永别啦！ 哦、啊，做咩啊？ 死啊，太仔！ 阿老，我认得佢啊，佢系青白拳嘅人，亦即系胡文老师嘅弟子啊，佢叫做阿老啊。 系咁，佢究竟想做乜嘢啊？ 你简直就系丢晒青白拳嘅架，你系个叛徒嚟啊！ 你流血啦！ 睇下太子块面嗰啲咩嚟噶？ 钉假牙都得啊！ 假牙，阿凡假牙，肯翻我假牙。 唔怪我事啊！ 你究竟点解要咁阴毒啊？粒子弹而家射中太子条腰啊！佢仲点可以比赛落去啊？ 咁呢场比赛咪真系输咁？ 你个死人垃圾铲啊！我拉你阵子龙！ 阿珍师母啊，唔好咁冲动啦，师母啊，嗰个人手上有枪噶，唔好乱嚟啊！ 有枪又点啊？唔都由得我悭啲俾个瘪嘢都唔理啦喎！ 等阵先啊，阿珍，呢个人好似系有苦衷嘅。等我试下进入佢嘅内心，睇下点解佢要咁做。 有冇搞错？有苦衷大晒啊！有苦衷就阿林乱开枪肥人嘅咩？ 师母啊，我都好明白你嘅心情嘅，但系呢一件事都系交俾大导师佢处理好啲啊。 如果再唔做手术嘅，你个仔条命一定冻过水。如果你有呢笔钱，你就可以送个仔去大医院度揾个好嘅医生医佢。正所谓有钱使得鬼推磨，你想点医都得嘅，冇问题。 多谢你肯帮我， 但系有件事你要帮我做啊。 系，唔知有咩嘢我可以帮到你啊？咁即系 咁做，只不过系以防万一啫。如果刘宝真系打输咗嘅话，你就瞄准台上的白华拳选手开枪，为了救你的仔，你冇得拣。你明唔明白啊，阿老？ 原来真系黄宇。各位，请你听住，阿老之所以开枪杀太仔，系因为 我都好明白呢件事好唔简单啊。影响到西派三十二门派名誉嘅人，冇得原谅。啊！不知生死。 佢究竟点解要咁做啊？ 衰人啊！咁样打佢一夜，起码断五六条肋骨啊！ 黄宇真系冇人性啊！听住，代表西派三十二门派嘅各位拳士，请你哋听我讲几句。青白拳嘅代表阿老，头先所作所为，我谂在座每一个都睇得一清二楚噶啦。系因为青白拳喺前日嘅比赛俾白华拳淘汰咗出局，佢哋遗恨在心，所以就用呢个方法报仇嘅。 唔好乱讲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你咁多位，边个可以帮手攞副假牙你？ 而 现在白华拳的一位勇猛拳士太仔很快被阿六的子弹打伤了，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将凶手绳之于法了，但是比赛是不可以继续了。不过这场锦标赛是不可能停止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场锦标赛是十年一度的武术界盛事，除了是西派三十二门交流武术的机会，还是选择西派掌门的一场重要比赛来的。虽然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但是我认为比赛要继续，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件事而停止的。大家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啊？ 好狡猾，手段实在太过卑鄙。 真是太可恶了，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咁多位，你们不要再受骗了，其实所有嘢都系黑龙拳嘅阴谋嚟啊！ 喂，白华拳嘅姑娘仔，唔好你咁讲，你究竟有咩证据啊？你又冇证人喺度啊？冇嘅就唔喺度乱噏啊！如果唔系咧，就算你系西派掌门大导师，都冇面俾噶。 你个坑叔系咪想玩嘢啊？ 喂，肥婆，你想做乜嘢噶？ 摸你个胸咯！ 猪孖筋嘅。看来大家好像没什么意见咁，咁即系话大家都赞成继续比赛落去啦。 好啊好啊，继续比赛啦。 啊，太仔， 做乜嘢啊？仲快啲开始比赛？ 太上帅，我咪呀呀呀呀呀呀！点解会咁噶？明明打中噶。 我已经喺度等咗好耐，等到唔耐烦啦。哎，原来是一粒点而口径的子弹嚟，咁小儿科点会有事啊？我乜事都冇，可以继续比赛。不过为咗安全计都系消消毒好啲。 点样啊，黄宇，你而家肯认输未啊？如果你当我师傅系咁普通人咧，咁你就大镬啦。 系咪喺度傻咗唔敢出声啊？ 等我话俾你知啦，太仔佢喺呢廿几年嚟都唔知俾啲猎人打中我几多次啊，不过每次都系奶两奶就冇事啊。 今日点样啊？你哋咁嘅功夫仔啊，即系用嚟呃细路嘅啫。我冇咁易认输嘅。 谢， 唔好意思，唔该谢名。 阿老啊，你点样啊？点啊？听唔听到我讲嘢？ 听到啊，胡文老师。 你唔好乱喐啊！我而家咧要用内功帮你疗伤，希望可以救得翻你啊！呢个咧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往后调中，骨正佢根，往后调中，骨正佢根，往后调中。 胡文老师， 你唔使担心噶，我虽然年纪大啲啊，但系我啲外公咧唔会差得嗰啲后生仔啊，定啲嚟。 胡文老师真系好对唔住，我做埋啲咁嘅嘢真系冇面见人啊！ 出声啊，唔好讲咁多嘢，要休息一下。 你唔需要咁内疚噶，我恨你佢咩事都冇，个坑叔算系咩料啊？我恨你一定赢噶。 照我睇咧，要佢对付黑龙拳嘅人咧，应该系绰绰有余嘅。虽然我唔知道呢个太仔系咩料啊。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是坏人来的，放心啦，肥小姐。 咁老就咪讲咁多废话啦！ 等咗咁耐，终于到咗黑龙拳嘅阿头黄宇出场啦噃。 边个可以赢到呢场总决赛，他就可以成为掌握西派三十二门大拳嘅人啦。 如果俾黄宇赢咗嘅话，咁我哋就会俾黑龙拳嘅恐怖势力控制住噶啦。 如果系咁，我哋就惨咯。 使乜惊啫？白华拳嗰班人请到高手翻嚟对付黑龙拳啊嘛。 今日系。 在这个时候，无论大家怎么说都好，这场金标赛的结果已经很明显了，我们黑龙拳很快就会成为这场比赛的总冠军。要你等添。 我现在宣布今天西派武术锦标赛决赛开始，白华拳的代表太仔，黑龙拳的代表黄宇，比赛马上开始。 真是估不到这场比赛连黄宇师傅都要亲自出马，在赛前真的没想过会这么难打。 你放心啦，黄宇师傅是绝对不会输的，就算对手是哪个都不会怕。 睇住啦，师傅他一定掂的。 搞咁鬼多嘢啊！我从来都冇谂过要咁认真啊！ 开始， 三把条钉，天花乱坠，三把条钉，天花乱坠，三把条钉，天花乱坠。 唔通佢想用百步神拳？ 佢做乜嘢啊？弊啦，唔可以俾黄宇运劲噶，如果唔系就好大件事。 冇错啦，好似对付刘宝咁用埋身肉搏战术啦。 佢究竟喺度谂紧啲乜嘢咧？唔通佢真系想试下黄远师傅嘅气功？ 唔通佢真系因为受咗伤所以唔喐得？ 三花聚顶，天花乱坠，白布散拳。 仲想走去边？你以为飞到上天啊？早就避得开啦咩？我呢招系特强嘅百步神拳嚟噶，见过梁师范嗰招好多噶。哇！接招！吓咩话？吓！ 吓！ 哎呀，点会咁样噶？ 是师傅独门的绝技森林吴雪飞行术啊！点啊，见到吗？呢一招普通人想学都学唔到噶。 犀利啊，犀利啊！不过多用长斧手快啲。 各位家庭观众唔好学啊！我系经过严格训练嘅。 乜正话你已经使出咗绝招啦咩？睇嚟啲所谓绝招仲差过猎人啲机关枪咁啊！ 快啲收声啊！再嚟加强三步嘅气功， 再嚟！呢啲究竟系咩怪招？ 点啊未啊？点啊未啊？点啊未啊？点啊未啊？点啊未？ 究竟点解会咁样噶？呢个太极嘅动作比头先仲灵活咗好多添。 再闪再避，再闪再避，再闪再避，再闪再避， 冇可能嘅，冇由一下都唔中嘅，冇理由啊！ 我点？ 精神啲啦，黄宇，你徒弟刘邦头先仲醒过你啊，你点撞你师傅啊？ 佢竟然可以全部避开晒，佢系人唔系啊？ 阿玲啊，将你啲非洲功夫表演下俾呢度啲人睇啦。嚟到 China 之后啊，肯定佢个动作慢咗，而且仲怪怪地添。最衰系条裤， 你讲咩话？ 我都讲过噶啦，我肯定系因为着咗衫裤，所以影响佢个动作啊。 点解会咁噶？ 又要解释多次。太仔喺非洲同啲猎人砌嗰阵啊，都唔着衫裤嘅。咁即系话，我太仔点都系笠住条裤仔先至会威啲噶。 原来系咁嘅。 哎呀，真系好啊！ 哎呀，佢想出龙焰拳啊！呢、這个黄宇原来识晒黑龙拳选手嘅绝招噶。 咁就梗系啦，佢系师傅嚟噶嘛。 呢场游戏到此为止啦，到而家为止都仲未有人可以挡到黄宇师傅嘅龙焰拳。 如果你想缩生啊，而家已经太迟噶啦。 真系好劲喎， 仲正话嗰啲冇得比啊！ 喂，唔见咗嘅，点解？ 哇！系啊，有冇人见到啊？ 冇可能会咁样噶，太子竟然可以避开师傅嘅龙焰拳。 啊，走咗去边度咧？究竟走咗去边度？ 太仔绝招系列推介， 嚟啊！ 嚟啊！太仔勾拳， 哎呀呀呀呀！ 太仔臭蛋， 哎呀，好臭啊！呀呀呀呀，好臭好臭好臭！ 太好啦，终于有人黑制到黄宇啦！ 发恶梦啊！ 太仔我又一击。 点 样啊，黄宇？你头先咪好得戚嘅，而家点解成只死狗咁啊？ 好啊，呢只怪物，我会帮过你噶。你唔好睇小我啊，睇住你啦吓。你呢个衰人啊，喺咁多人面前落我面系嘛？我一无可忍啊！我揸出嚟，无论如何要揸出嚟。 在阿赵邀请之下，我太仔同班 friend 一起来到中国参加十年一度的武术锦标大赛，同白华拳三十二门派的高手过招，最后同他们决战的高手呢，是一直以来想掌握西派的实权，搞到西派的拳士变成杀手，由黄宇做老大的黑龙拳。我们双方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但是好衰不衰，白华拳的先锋梁师范受了重伤，而次锋出场的阿赵亦都被人砌低了， 跟住就轮到我森林之王太仔出场，点不知被黄宇收买咗个青挂拳阿佬竟然用枪射我。之后黄宇为咗掩饰自己嘅阴谋，于是不择手段想杀阿佬嚟灭口。不过少少伤对我嚟讲系小事啫，再加上黄宇呢啲咁卑鄙嘅手段，我真系睇唔过眼啊！我决定要同黄宇决一死战。战斗嘅结果， 哇！ 啊，点解会咁样噶？呢个太仔比头先仲灵活咗嘅。 你讲得好啱啊，师傅回复翻以前嘅身手啦。但系点解会咁样嘅？ 呢啲就系我恨你嘅本能嚟啦。 啊！ 之前太仔一直要着住嗰条长裤，孤鬼住佢。 啊！就系因为条裤影响到佢。 乜你咁都唔明噶？是招法。太仔佢自细就唔着裤，所以先至会练到好似啲动物一样咁敏捷咋。 乜唔着裤有咁嘅好处嘅咩？ 之咪系，太仔系俾啲动物养大噶嘛，喺运动机能方面咧起咗一种平衡嘅作用。你睇下佢嗰啲灵活嘅动作同力度，直情同啲野炮同马骝嘅动作一样咁啊！ 哎呀，点解你唔一早叫我唔好着裤？ 呢啲嘢唔系个个都做到噶。 啊，你咩意思啊？ 乜你跑得快过野炮咩？ 啊！ 仲要识飞啊，直情好似啲五鼠一样啊！ 咁系咪即系话，如果唔着裤练功嘅话咧，就可以好似师傅咁样有啲特别技能啊？ 全中啊！你可以好似非洲野炮咁，发完闪电来无踪去无影。 咁连子弹都未到， 仲可以好似啲五鼠同松鼠咁灵活又识飞。 冇错啦，呢啲就系我奋斗目标啊！好犀利啊，真系好犀利啊，师傅！我翻到去非洲之后都唔着裤练功先得啦。 啊！死啦！ 啊，未开咗，仲未啊！ 犀利啊，连师傅嘅龙焰拳太仔都可以避到，真系有料到。 啊！ 做乜嘢啊，黄宇？乜你净系识得虾埋啲弱者嘅啫咩？大旧衰，你有冇听过大虾细比思维啊？ 大仔啊，我要杀咗你啊！ 哇，佢个动作真系清脆利落啊！ 系啊，好似非洲森林嘅动物咁样。 冇错啊，师傅身上再一次出现一种动物嘅能量啊！ 啊，你话咩话？佢真系领先一半红。 点会咁样噶？点会咁样噶？佢双眼啊，系咪而家先正式向我宣战啊？唔系，我一啲都唔觉得佢有咩战意啊！佢好似越嚟越犀利咁啊，好似想食人咁。佢个双眼，佢而家双眼好唔同啊！衰人啊，你死啦！咪使知吓惊我黄宇，我唔怕你噶。 太仔抌心啊！ 打跟住就是返土大回环，我会继续为大家介绍的。 乜啲名咁贵？ 跟住落嚟咧，呢只就是最后嘅杀手锏，抱腰180度反转，用头落地，真系现翻嘅晒阳威。哟， 系咩嚟噶？呢啲系咩招式嚟噶？ 西派32个门派都揾唔到呢一啲招式啊！啊 咩 professional 嘅绝招啊？你咪以为咁样就可以吓阵我黄宇啊？我唔怕你， 今次弊啦。 好， 激气啊！哎呀，千祈唔可以死啊！仲有排你玩嘅。皇后剑中，骨正巨根。皇后剑中，骨正巨根。 好 啊！文山武士门之立成五灵丹钱，文山武士门之立成五灵丹钱。 小心啊，太仔，呢招唔系八部神拳嚟噶。 好。 你知比八部神拳仲犀利好多啊！ 你睇下，黄宇啲头发甩色啊，越嚟越白嘅， 睇佢好似系想集中全身嘅力出呢一拳嘅。 师傅，你小心啲 啊！ 一于话天，哇！太仔，啱啱接过你嗰几招都唔错噃，为咗答谢你啊，我而家就双倍还翻俾你啦！哇！接招啊！ 接招啦，就睇下你顶唔顶得住啦。呢一招系我最强劲嘅超级波动拳啊，就系我所向无敌嘅极乐自在拳啦。嚟噶啦，就接呢招极乐自在拳啦。啊，做咩啊？ 我睇嚟冇咩用喎，自在拳 未系啊？ 咩话？ 仲未系啊？ 吓！哇！又系咩啊？咩啊？喂！吓！点解会咁样噶？头先嗰套戏明明消失咗啊！ 我都话咗噶啦，呢一招系极乐自在拳啊嘛，所有运气嘅波动啊，都由我思想控制嘅。敌方一日未输，一日都可以自由咁活动。你有啲咩招数系自由自在噶？ 哎呀！哇！嘿！啊！ 哈你想避到几时啊，太仔？就算你几犀利啊，都冇办法避开我呢一招噶啦！你越想避开啊，就越攰嘅。咁到时咧，你条命真系咁大啦！不如投王靶啦，受一拳试下，感受下自在拳嘅滋味。啊！ 睇情形不妙啊，阿老佢好虚弱啊，咁样继续落去。 比赛紧噶，望咩字招法？ 太仔，接我啲招。 阿老。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哈 吓，系咩嚟噶？ 点解咁嘅？ 系好强嘅气啊！ 系黄雨？ 唔系，呢一啲唔系黄雨嘅气嚟噶。 咁即系 你一层仲使讲， 系太仔师傅。 哼，睇唔出你都几难得啊，太仔。 咩话？佢唔系打算接招系嘛？ 真系奇啦，太仔佢究竟打算点做咧？ 吓，唔会啩？唔通太仔？唔通太仔？冇可能噶。 但系已经冇时间，冇时间。 不过， 哎呀，乜咪乱嚟呀？你死咗边个服侍老娘啊？ 到咗而家呢个时候，我已经冇得选择，我一定要做出一啲超乎我能力所做到嘅事啊！ 师傅啊， 达令， 哎呀，咁嘅情形都系唔得啊！ 嚟啊，嚟咪嚟咯！我睇你都悭翻啖嘅受死法啦！我今日无论如何，一定要打败你为我嘅兄弟报仇嘅！啊！哈哈哈！啊！死啦！ 达令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既然系咁，我唔客气啦，接招啦，太仔！ 死就死啦，死撑硬我都唔会避开嘅。 对啦，好个强劲嘅气啊，要打到太仔，压到个不似人形，变咗似饼啊！ 究竟我有冇咁嘅能力可以撑得住呢股咁强劲嘅气啊？ 阿你 吓唔掂噶，就算师傅点犀利都撑唔住呢股气噶。 打咗咁耐。仲辛苦过我平时喺屋企做家务洗屎坑，但系我唔可以放弃，令大家失望嘅。我要撑到底，好似飞走个动物咁样。 我感觉到一股好强嘅气啊！呢股气唔系属于黄宇嘅，系太仔。 喺非洲仲有一大班朋友等紧我，仲有星爷，仲有海伦啊！我嘅非洲啊，我嘅朋友啊，我要顶住啊！ 点解啊？除非佢有啲咁强劲嘅抛华嘅，有犀牛啦、河马啦、狮子同埋老虎，仲有大象、鳄鱼、斑马同埋大熊，全部嘅力量，连马嘅螳螂都有啊！呢条友仔真系咁猛料嘅，有咁多动物同佢撑腰嘅吓，一齐嚟帮手顶住我呢度咁强劲嘅气啊！点会咁样噶？冇可能噶！我中华武坛数十年啊，从来冇遇过咁强嘅对手噶。 太子，我知点解会咁样，系因为你嗰一颗源于非洲大地嘅热心，仲有。 就是一直支持你那一班非洲动物。太仔， 你不用那么得戚啊。吓，点解会咁噶？冇可能噶，点解会咁噶？打嘅佢都唔冧嘅，冇可能噶，点解唔冧噶？ 仲使问？我有一大班动物喺度撑住我，边会咁易冧啊？而家就算啊，再嚟几股强劲嘅气，我都依先执啊！ 好嘢！ 黄宇师傅， 黄宇师傅， 好劲啊！佢竟然可以抵挡黄宇嗰股咁强嘅气。 其实气本来系每个人都有嘅精神力量。但是我感觉到太仔他用一股同我哋好唔同嘅力量啊！ 佢嘅力量咁劲，连我都吓亲啊！ 我谂而家比我哋更惊讶嘅应该系黄宇。 点样啊，黄宇？胜负已经分咗啦！ 好奇怪，唔系太仔， 乜嘢啊？ 黄宇嗰道气唔系向住太仔嗰边， 咁即系点啊？ 黄宇嗰股气，黄宇嗰股气。 喂呀、啊、 去啦，乖乖地阿莲嗰度将佢打死啦，如果佢死咗呢，白话拳就绝种后继无人㗎啦，到嗰阵时啊，佢就会失去咗掌管西版三十二门个资格㗎啦，去呀、 啊、阿莲啦、 啊、大毒士 中咗啊， 完啦！连杀大导师呢一招都出埋，我哋走投无路噶啦！ 大哥啊，你咁讲就错啦！黄宇师傅点会做埋啲咁嘅嘢啫？仲有啊，做呢啲嘢嘅人真系好卑鄙啊！ 收声啊！几时轮到你讲嘢？ 大哥啊， 黄宇， 你而家攻击如同违反规则啊！你都系快啲自动认输。 呢一仗系我输又好，点样都好啦。无论如何，黄宇嘅精神永远都一样存在噶。 好啦，我而家正式向大家宣布比赛结束。胜方白话佢， 好嘢啊！师傅， 我 做 啦！ 好激气啊！ 仲未完啫，点、 啊、 可以话完就完啊？ 哇！佢想点啊？ 师傅啊，佢又搞咩啊？ 快啲救翻喺观众席受伤嗰个男人啊！用气功又好，用咩都好，总之快啲救翻佢！ 你唔好讲笑啦，我而家自身都难保啊，边有气力去救嗰个男人先至得噶？ 停手啊！胜负经已好清楚啦。黄宇师傅只是帮你教训开枪射你那个人啫， 咁你系错啦！ 吓、啊， 你自己讲俾人听，你向住咁多人讲出真相啦，黄宇。 定一话系想我一五一十全部讲晒出嚟啊！ 阿莲，你好嘢、我讲起啦，阿佬佢用枪射杀太仔，其实系我用钱收买佢，叫佢咁样做。 黄宇师傅，你讲真噶？ 鬼公唔准插嘴啊！ 其实一早都已经估到系咁样噶啦，呢班人啊为咗攞西派嘅权，竟然不择手段，咁卑鄙都有。 太仔， 其实我而家真系好后悔，当初答应咗阿蕉嚟参加今次呢个比赛嘅。 太仔， 我虽然系。我虽然唔系几识讲嘢，但系我知道动物都有战斗嘅。佢哋为咗得到食物，啲狮子都会袭击其他嘅小动物嘅。但系嗰啲狮子系绝对唔会袭击猎物以外嗰啲动物，佢哋只会为自己嘅家人而战斗。但系我哋又点样？人类就为咗争权夺利打餐死，拉埋啲完全冇关嘅人落水，甚至整伤埋佢哋。呢一点。包括喺度嘅我，所有朋友，仲有就系齐集喺呢度嘅所有人，唔多唔少都要负啲责任嘅。我老婆佢成日闹我视焦笨，因为我唔识讲嘢。 讲得好好啊，卖啲 呢场锦标赛终于圆满结束啦。黑龙拳再一次被白华拳砌低咗。西派三十二个门派好似以前一样继续由白华拳揸 fit。黄宇同刘宝承认所有关于今次锦标赛所做嘅一切衰嘢，受到惩罚。阿莲佢再次成为西派三十二个门派嘅领导人，而梁思范亦都遵守西派嘅规则，以最高导师嘅身份辅助大导师阿莲啊。 黄巧见中骨精举筋，黄巧见中骨精举筋。唉，只要再过多半年时间到啦，我啲功力一定会上升嘅，一定会冇问题嘅。一日都系我唔好啦，搞成咁样，冇计啦。 你本身嘅功力咁好，一定冇问题嘅。 哼，你唔好笑我啦。其实我由四岁开始就跟黄宇师傅习武噶啦。十年之后嘅锦标大赛，为咗要打到白华拳，我一直都好俾心机，每日都有练功嘅。对于我嚟讲，师傅就系至高无上嘅。但系受到啲外国人金钱嘅引诱，要密谋将西派变成一个杀手集团呢件事开始，黑龙拳就完全变晒。总之就同以前好唔同啦。不过我点都谂唔到，原来大哥同师傅竟然会合谋将白华拳嘅选手杀咗。 不过听讲话杀死白华拳三个拳士嘅都系嗰班外国人嘅主意嚟。 系啊，但系冇去阻止佢哋咁样做，黑龙拳都好应该负上部分嘅责任嘅。咁当然我都要啦。我谂我呢一世都放唔低。仲有，我要努力重组黑龙拳，成为一哥。 俾心机。 他们两个人看来可以化敌为友的噃。 没错，是啊。 阿娟子，你 知唔知噶啦？你好衰噶，你唔理我。 我成日都周围去，你中意我第二个吧？你，去再见， 知唔知噶啦？你唔等我。 我哋冇能力令人哋结合，只系见一个一个咁分开。我想我哋下一世先至可以做夫妻啦。 冇啲咁嘅事啊，史行亮。如果有规矩同门唔可以结婚，咁你入门做太仔嘅徒弟就乜都搞掂晒咯。 系啊，咁几好啊。 系啊，真系 good idea。 good 你个头咩啊，你爸爸，你仲唔快啲喐下？系咁食一月变肥猪啊你！ 啲嘢食我有钱俾噶，唔该再添啲啊。 肥死你！ 要我入门做太仔嘅徒弟啊，呢个主意都唔错喎。 系啊， 呢几个由非洲远道而嚟嘅战士就咁离开咗中国啦。而呢个拳法嘅故乡咧，风波过后又恢复翻平静。 唔制啊！呀，点解会咁样噶？有咩理由？ 哎呀，冇事啦，乖啲啦，乖啲啦，乖乖乖， 走啊！ 冇错，冇错，乖乖乖乖， 唔制啊，唔制啊！ 冇错系啊，统领西派国门派嘅白华大导师系绝对唔可以同同门嘅人结婚。呢个规矩有咗五百几年， 就系因为咁，我打算由今日开始离开白华拳做太极嘅徒弟。 咁多位元老前辈，你哋认为点啊？咁多位长老啊，我问你哋嘅意思啊？ 乜我呢一生就决定喺呢班老爷嘅身上啊？ 有乜所谓啫？中意入咩门派咪咩门派？ 系咪真噶？多谢晒你哋咁多位啊！多谢晒。 好啦，你今次咁远去到非洲收获要努力啲啊！咩啊？你讲嗰个流派嘅师傅翻非洲啊嘛，咁你梗系跟住佢翻嚟学嘢噶啦，呢啲系常识嚟噶，系常识噶。 啊，总之系咁啦，我就唔要啲烟头啦，我想见年会啊。 哎，冷静啲，冷静啲，冇错，哎，最惊噶，哎，死人噶喂， 冷静啲，由得我精神分裂。 唔系鬼晒咁嘈啦。你已经有年会做结婚对象咪好咯，我想搵个仇下我都冇个几惨啊！年会啊， 亲爱嘅子子根，无论点我都会默默咁等你翻嚟同我一齐噶。你记住啊，琳琳喺度等你，我希望你翻嚟我身边啊，子子根。 一句讲晒，我哋其实好唔舍得翻非洲噶。大家再次期待同班猎人有机会进行更加激烈的斗争，我太仔是绝对不会输的，阿珍会一直支持我，一班 good friend 聚首一堂迎接第二日的来临，真的希望快点回到非洲行开啦，哎呀，再一次投入非洲大佬的怀抱。 哎呀，话就话自动冲水，其实咪要自己喐手。唉，点解咁耐太仔都仲未翻嚟噶？佢寄咗封信翻嚟话锦标赛已经圆满结束噶啦，过几日就会翻嚟咁讲嘅。唉，硬系唔知又走咗去边度玩啦，我星爷。 哇哇啊！ 啊，星爷你做乜嘢啊？啊！ 嗨，海伦， 我哋翻嚟啦，海伦。哎呀，系你哋啊！你哋真系翻咗嚟啊！系你爸爸、彼得、老太仔、芝芝吉、阿珍。哎，仲有，哎呀，喂，呢、這个有胡须嘅系乜水嚟噶？ 喂，太仔翻嚟啦 ，Family Pin。 哇，原来发生咗咁多事啊！真系辛苦晒你哋啊！ 呢位系白华拳最高级嘅师傅，由中国嚟嘅梁师范啊！因为某啲原因咧，佢而家系太仔嘅徒弟。 啊，你好嘛，我叫做海伦啊，你就系星爷啊。 哎呀，多多指教。 虽然咧，中国系一个好地方，不过非洲呢度啱我多啲嘅。嗯，几好啊，同去中国之前一啲都冇变啊。又话真一日到黑喺度睇书嘅一碌惨呢，啊真喺度瞓觉好快就锯锯声嘅吊床呢。仲有日日帮阿珍洗底衫裤嘅洗衫板一啲都冇变到就係咁样啦。 而家叫你介绍示范单位咩？ 哎，返嚟非洲真係好好啊，呢度系我屋企啊。 去完中国返嚟你都一样系咁时招不嘅。海伦，多得你帮我睇住间屋咋。你快啲过嚟啊，我带咗好多手信返嚟俾你啊。 买手信俾我，哎呀，好感动！ 勿说话，我都谂住买翻嚟大家一齐啫啫， 咁都系啊嘛。 唔系噃，啲手信好似系我俾钱买翻嚟。 哼，我都知你冇咁好死噶啦。 唔好讲咁多啦，仲唔快啲食，我就啄晒噶啦。 喂，你冇食埋我方。 好啦，终于都翻嚟大自然，过翻啲正常生活啦。梁师范啊，你做乜嘢啊？过嚟一齐食嘢啦。 阿莲。 唔使问阿贵，佢梗係见到啲中国食物，所以触景伤情，諗返佢喺中国嘅年妹啦。 佢咁快就有思乡病。 啊，年妹啊，我好想快啲可以见到你啊。 睇嚟仲好严重添啊。 好简单啫，一月包喺我身上啦。我而家会亲自下厨，整返啲拿手甜品氹氹佢开心嘅。嗱，梁师范见到一定会好精神嘅。 啊，年妹 同真人一模一样大小的年妹暴天是我呕心沥血的杰作。 啊，太仔现在这样他们还更加挂住年妹。 是招不真是招不一蠢无若依的。 多谢你啊，我当堂精神为之一振，现在没事。 哎呀， 你精神回就好了，梁师范。 又会咁而满足的，不过这会幸福一点的。 喂，你系唔系啊？系咁食食咗咁多嘢，嗰套仲打鼓嘅？ 你讲咩喎？打鼓嗰个唔系我啊！ 哎呀， 好正，好靓，好正！ 原来系你哋啊！哎呀，你哋一个二个嚟晒呢度做乜嘢啊？ 睇佢哋个样，好似成十日都未开过饭咁。 好正，好靓，好正，好 正，好正！咩话？你话啲动物食晒我块田度啲嘢啊？吓！哎呀，点解会咁样噶？我唔系眼花嘛，得翻几条草喺度都有。 我哋去咗中国呢段期间，系咪发生咗咩事？ 冇错，太仔行转半唔喺度咋，嗰啲咁嘅碎猎人咧，就喺森林度放火，搞到周围立立乱，所以嗰啲可怜嘅动物咪冇晒粮食。 佢哋走投无路，啲动物就走嚟我哋块田度食嘢咯。 好对唔住啊，一日最衰都系我离开咗森林咁耐，搞到大家无依无靠咁可怜。不过我而家已经翻咗嚟，大家可以放心，我唔会再俾嗰啲猎人虾你哋。 我谂你哋一定系饿到打晒鼓噶啦，不如就将呢啲中国土产食住先啦。 喂呀，唔好啊，连每个本地系我噶，唔准食啊！ 争唔好争人一个啊！咁我哋以后应该点算好呢？ 如果而家整理好块田，啲动物好快会食晒啲植物噶。 如果有办法令佢哋又放心，又有嘢食咁咪好啦。 哼你啊，整大佢啦！ 诶，唔系而家整啊嘛？ 系呀。 好啦，咁我整大佢。 哎呀，我唔系叫你整呢样嘢，死佬，我叫你整大块田啦、 啊。如果系咁简单，我都可以帮手。 阿里巴巴， 如果系为咗啲动物嘅话，我点可以坐视不理啊？就请你放心啦，交俾我办啦，冇问题嘅。 嘿，喂，哦，个 个阿里巴巴，又话包喺佢身上，点知一走就走咗去咁耐都未翻嚟，都唔知佢搞乜鬼嘅。我连一部碟全部俾佢哋食晒啊！唔制啊，我一啖都冇食过。哎呀，病情恶化添啊！梁师范啊，算啦，你唔好咁唔开心啦，又唔系成世都见唔到年会嘅。如果你学好师傅嘅绝技啊，咁你几时都可以堂堂正正咁翻去中国啦。而家梁师范你系白华拳嘅天才拳士，哇，咁快就学成翻去噶啦。 系啊，你讲得啱啊，快啲学好佢，你就可以快啲翻去啊！冇错冇错，一月咁话啦。 大丈夫林屈林生，佢真系一个天才啊！ 太仔，请你快啲教我太仔绝技啦。 吓，啊，而家教你啊，不过我整一块田噶噃。 我唔理你整乜嘢，总之而家教咗我先啦。 啊，好啦好啦，我明啦。啊，咁样嚟，首先教你红鼠咁喺天上边飞啦， 人人点会喺天上边飞？ 咁教你臭皮魔打， 你系唔系人嚟啊？教埋晒我啲咁嘅绝技， 呢两样嘢都唔啱你心意。啊，系咁，我真系冇乜嘢可以教白华拳最高嘅师傅噶啦噃。 系咁同我决斗啦， 吓、啊、决斗， 系啊，只要我哋一决胜负，如果我赢到你咧，就可以毕业噶啦。 啊，咁样好似又唔系几好噶噃。哎哟！哇，我弹咩嚟啊？ 喂，你快啲睇下我带咗啲咩好嘢翻嚟？ 点睇啊？呢架巨型铲泥车咧，只要有咗佢啊，一日就可以翻晒成块田嘅泥巴子就方便啦！ 哇，太犀利啊！ 衰佬啊，唔好再玩啦，快啲去田度做嘢啦！ 系， 屎坑娘，你都帮手啊！ 哎呀，要我帮手都得啊！不过掘完田之后咧，我要同太一拳个政府噶、啊！哎呀，怪啦，怪啦！ 发咩瘟啊？ 喂，睇落阿两佢好似好犀利咁噃，我都唔会输嘅。 佢哋两只嘢使唔使搏晒老命咁啊？有佢哋啦，好啦，大家快啲开工啦！ 滚啦滚啦滚啦！ 我谂我哋整住咁多先都应该掂啦啩？ 咁短时间整好咁多田都几好嘢啊！ 大仔，我哋继续决胜负。 系啦，刘师范啊，不如下次先再决过啦，好嘛？ 你想避开我？ 唔系，我边系咁嘅意思呢？不过睇你个样啊，好似唔多掂咁啫。 三花聚顶，拈花乱坠，八方神拳。太仔，点解你要避开我唔同我决斗？唔通我真系冇资格同太仔你打过咩？点解？呀、yeah, ！你话俾我知啊！再系咁耐，我唔知要留到几耐先可以翻去中国啊！好啦，呀，连妹啊！ 啊，呢架瞓得真系舒服，哎呀！诶，屎坑娘。魔灵啊，咁早练完功啦，你都几勤力噶吧？哎呀，好鬼肚饿添！衰佬啊，搞咗咁耐，块田有收成未啫？ 哇，你估放屁咩？话有就有。 不过呢度附近冇咩可以食噶啦噃，若乜如我肥真变翻做瘦真噶？ 再咁样落去，我哋个个都会饿死噶。 咁我哋而家应该点做好呢？吓？ 啊，系啊，我哋搬去第度咪得咯。 几好啊！呢、這个提议唔错、啊，去尼斯湖嗰边啦吓，我有座别墅喺嗰度噶。 哎呀，好啊好啊！ 好啦，一于咁话啦，我要叫几百架货车嚟搬行李啦 吓。使唔使啊？一架够啦。 唔得啊！我反对呀、啊！住咗咁耐，呢度先至系我哋屋企呀。 又唔系叫你搬咗去唔翻嚟嘅，住一阵啫嘛。我哋攞啲粮食，然之后再翻嚟呢度都得嘅啫。仲有添啊，咁做咧就可以开解下梁师范寂寞的心呢。 不如就照海伦咁讲，去一次睇下点先啦。 系啊，去睇下点啊。 不过咧吓，我谂我都系留翻喺自己屋企会比较好啲嘅、哦。如果食少啲食物嘅，咁可以用天然减肥法。 哇，唔定啊，真系可以回复多年咁正嘅身材啊！ 哎呀，既然系咁嘅，我哋就去睇下点啦。 派仔唔喺度真系开心好多。 冇错系啊。 哎呀，系太仔啫，不过又翻嚟 啦，真系衰啦，点算好啊？ 不如跟住去睇下点咯。 好啊。 点啊？啲景色唔错啊咧。 冇得弹啊，风景如画真系好靓啊， 而且仲好舒服添。 我都话咗呢度好正噶啦，我个豪华别墅梗系有翻咁上下噶啦。呢度呢啲雕刻系我特别叫人设计嘅，几好。 系咪啊，真？我都系嚟睇下嘅咧。 唔错啊，呢度似乎有好多嘢食咁吧。 我呢架最新款嘅快艇好贵噶， 总之呢度全部嘅嘢你都系买唔起噶啦。 喂，太仔师傅，你睇下嗰边种咗好多生果树喺度咁噃， 系噃，有好多嘢食咁噃。 人哋晒紧命，竟然唔留心听人讲嘢，有冇搞错？ 好啦，我哋出去睇下搵唔搵到食物啦。 你哋系绝对唔使担心食物嘅。 哦， 你哋去我别墅嗰度睇下，我成年嘅食物喺度嘅。 你成年嘅食物啊，阿珍三日就食鬼晒你咧。 作死啊，口水多过爹，快啲出去搵啲食物翻嚟仲好啦，我哋一齐行啊。 师母啊，你都肯一齐去帮手搵食物啊？ 仲使问嘅，是招牌。 咁又系啊，如果唔搵多啲食物，第四日冇嘢食噶啦。 仲要搵埋啲动物嗰份添啊，唔系净系我哋先至识得肚饿噶嘛。好啦，我哋唔好讲咁多啦，而家出发啦。 系。 海伦啊，你唔好周围腾啦，留喺度陪屎坑娘啦。 好。 你睇。海伦啊，你就开解下佢，等佢唔使咁唔开心啦。 系。 不如咁啊，试下坐我架快艇去湖边嗰度玩下咧，好冇？ 哇，好主意啊！ 系咁，阿里巴巴，你搞掂佢啊！ 包喺我身上啦，陪一个伤心嘅人，点都轻松过去搵食物嘅。 喂，早啲翻啦。 点啊？系咪好舒服咩？ 系啊，好正啊！ 哎呀！哎呀，佢好似仲系咁噃。好啦，等我开快啲令佢升下神啦。 哎呀，李爸爸，你可唔可以唔好开咁大啊？ 我见佢一扭嘅，会有事嘅。哎呀，睇住你啊，睇住你，睇住你，睇住你，睇住你，睇住你啊，睇住你。停啊，停啊，停啊，停停佢啊！好，佢终于醒翻啦，太好啦，咁样系咪唔错咧？你系咪觉得好似坐紧过山车咁，咁疯狂咁刺激咧？ 你等我前面啊，前面啊！ 哇！啊！啊！哎呀，争啲吓死我啊！ 哎呀，啊点解唔见咗梁思凡？ 救命啊！救我啊！救我！我唔识游水噶，我唔知啊！啊！喂啦！ 金志伟。 年妹再见啦， 等阵啦喂，我即刻嚟救你啊！哎呀，哎呀，净系呢个傻瓜会慢慢浮翻上嚟嘅，头先又话唔识游水嘅。 啊，不过睇佢样似乎有啲怪怪地啊。啊，咩嚟噶？嗰条鱼系？ 吓，嗰条系 啊！好彩唔死得啊！ 吓死我啊！仲以为你今次系咁大添啊！啊，不过讲起又讲啊，嗰条咁大嘅鱼，唔通系尼斯湖嘅主人？ 嗰条鱼系我放落去嘅鲤鱼，喂佢喂到我穷咧。 吓，啲鱼粮使几多钱啊？使唔使肾穷啊？ 系啊，因为我啲鱼粮表面系落咗金粉噶嘛。 正一步不误。 你睇唔睇到啊？ 睇到啊！ 好彩我哋跟住太仔翻人嚟呢度咋，如果我哋卖咗条金色嘅大鲤鱼就发达 啦。好啦，等到夜晚我哋就捉咗佢， 一于咁话。 你哋呀，究竟喺度諗緊啲乜嘢㗎？搵 到呢度咁多，我諗都係捱多一阵嘅。 住先啊，呢度有咁多粮食，我哋就得几丁嘢，打算用咩方法搬返去呀？ 总言之，一定会有办法嘅，听日一齐搬返去啲动物度顶住先啦。 系。 喂，个湖咁大，我哋点样先可以搵到嗰条大鲤鱼出嚟呀？ 你使乜咁紧张？我有个好方法，一定可以捉到条金鲤鱼嘅。 今晚嘅月亮又圆又大又靓，但系有你支支卷喺度，个月亮几大都唔够你靓噶啦，支支卷圆。 呀，支支卷你真系识氹人嘅啫。 哎呀，弊啦，条咪系中国嗰个林林。 你好啊，支 知嘅，原来你呃我嘅，你背住我识其他女仔啊，唔使理我噶啦，有嘢啊，死啦！ 嗷！哎呀，好痛嘅啊，屁股嘅。 喂，我哋咁做系咪真系可以捉到嗰条金鲤鱼噶？ 我都话咗得噶啦，呢啲鲤鱼嘅坏习惯嚟噶嘛，实出嚟嘅。 系真就好咯。 嚟啦！傻瓜，嚟啦！我冇你想食嘅嘢啊，不过有呢啲嘢俾你食。 我哋好似好顺利咁。 我死都会放手噶啦， 我死都捉住啊！ 我真的好可怜啊，念妹，我竟然会俾条鲤鱼救翻条命仔，唉，我都唔知点解我会搞到而家咁嘅衰样嘅。 口噏噏品神啊！ 阿珍， 如果阿莲佢见到你而家咁嘅样，一定会好失望噶。 你唔好咁样讲啦。 嗱，我谂阿莲咧，佢都好想你快啲翻去嘅。只要你俾啲心机学好太仔派嘅格斗技术，咁你就可以翻去阿莲嘅身边，同佢喺埋一齐啦。你千祈唔好辜负阿莲啊，你要努力坚持到底啊。 估唔到阿珍都咁样讲啊，係咁冇办法啦。其实啦，我都唔知点解会咁样㗎，我真係好傻啊。 又唔係世界末日，讲埋啲咁嘅衰嘢做咩啫。 多谢，我真係好多谢你阿珍。 啊，你话咩话？你话啲猎人偷紧条金色鲤鱼？ 係今日救我嗰条鲤鱼啊。 偷嚟做咩呢？只坑冷嚟行先一步，我入去叫醒太仔嚟帮手。 係咁好啦。 哎呀， 哇，在那边啊，你们两个衰人啊，嘿呀，嘿呀，哎呀，死啦，我不识游水的，快点救我啊，太仔啊，救命啊， 我来啊，我立刻开架快艇来救他啊， 哎呀，我救豪华快艇啊，哇， 啊，太仔，唔该晒你啊， 就这样去救条鲤鱼啊， 哇，速度好犀利，不过我的感觉咁熟咁嘅吓，啊。哎呀，系啦，我知啦，我知道系乜嘢啦，太仔嘅游泳方式同条鲤鱼系一样啊！ 喂，快快正俾我哋捉，唔好喐噶！哎呦，哎呦，哎呀，哎呀，不过都是老在咯，揸条绳放喺棵树度，咁就快条鲤鱼走得甩啦！呀，哇，嗯。哇，是太仔嚟呀，快点走啦。 你两隻嘢趁我唔喺度就亂咁搞啲动物吧，真係岂有此理。 你心机啦。 你哋係咁先啦。竟然可以俾我晒啲子弹。好快，佢不不个速度成日飞针跑咁啊。榴莲拳，睇你哋又仲敢唔敢伤我啲动物啊！ 我哋又敢唔敢噶啦？对唔住啊！ 哦，太仔嘅力量真系好犀利，呢啲就系太仔派嘅格斗技术啦。太仔，我之前对你有些少误会，真系估唔到原来太仔你系咁犀利。一直以嚟我都以为。只要继续锻炼下去就可以增加自己的实力，我想着只要练到太仔的绝技，我就可以回去中国的了，这些全部都只是为了我自己，不过太仔你不是为了自己而锻炼到这么强壮的，你的技术是用来保护动物，你所有的绝招可以说全部都是由那里得回来的，所以你不愧是森林之王，太仔你真的很犀利，真的不夜少，我决定要努力好太仔的格斗技术，相信不用多久就可以返回中国的了，但是在这一段时间我知连妹一定等得我好心急的了，所以我是绝对不会令她失望的，我要同你再斗过太仔， 其实我都不明白你在乱说什么、你可以重新振作真是太好、 嘿嘿嘿，正常啩，你估我哋啊咁容易就会放弃咩，条鱼系我嘅，多谢晒。 今次弊啦，而家应该点做好啊，你就交俾我做啦。三八队长，天花乱坠，八方神拳。 梁思凡好厉害啊！ 梗系冇你咁犀利啦。好啦，我哋翻去啦，翻去动物嘅怀抱，我哋嘅屋企。 睇到啦，冇我帮手，结果你都系唔掂嘅，知我仲要你。 咁口臭，攞完口先讲嘢啦。 系嘅，真嘅。 算啦，越嬲越肥。 好，做咩嘢开门？ 嗰只， 望咩？ 唉，系只蜥蜴嚟啫嘛，使乜惊成咁？ 哎呀，你又讲得轻松啊！人哋女仔嚟噶嘛，见到啲咁鬼核突嘅蜥蜴，你话唔惊啊假啦？ 吓，乜系咁嘅咩？不过咧，我觉得阿珍从来冇惊过嘢喎。 啊，你讲起上嚟又系喎。诶，阿珍啊，其实你有冇啲咩惊嘅，或者就 攞住人睇书嘅死八婆咯？ 唔好意思，阿珍佢肥大肉厚，周身肉腾腾，唔知有几多 kilo 咧？好想知啊，好想知啊！哇，个样又靓，身材又正，阿珍啊，你做 model 嗰阵究竟有几重啫？ 我嗰阵系最 fit 嘅，上围36，腰围23，坐围35，48 kilo。 哎呀，咁样身材真系 fit 到漏啊！咁而家。 而家都系肥咗少少啫，大概50 kilo 到啦。 嗯，咁嘅大围都讲得出嘅。哎呀，我想知佢几重啊！系啦，我知阿珍最惊系乜嘢啦，系个磅啊！吓，试下先。 你喺度做咩？ 你都过嚟同我一齐玩啦，跳飞机啊，好唔好啊？ 你唔好以为我咁低 B 先得噶，不过我即管陪你玩啦。 玩乜嘢啊？不如出埋我嚟好嘛？阿珍嘅旧情人， 你放系纽约嚟嘅速递啊！ 坐住只龟咁慢，仲叫速递啊！ 呢封咁样嘅速递，好似系俾我嘅噃。哦 ，Jackie， 做咩事啊？真乜你块面红晒嘅喂？ 讲乜嘢噶？ 即奇佢话而家喺纽约，冇见我咁耐，想嚟呢度玩几日。 咩即奇啊？系咪有啲朱古力包住个橙饼？ 即乜鬼嘢？琴日我话即奇力高 啊！ 你话个即奇力高，唔通系嗰个世界有名嘅职业高尔夫球手啊？ 系啊。 佢究竟系乜水嚟噶？ 即奇喺高尔夫球界系非常之出名噶， 听都未听过。 系咁，佢同阿珍师母又有啲咩关系啊？ 佢系我做 model 嗰阵嘅好朋友嚟。 哎呀，原来真系个名人嚟噶，真系好啦，几时啊？几时到啊？吓， 你话听日会嚟？ 哎呀，好嘢啊！ 等阵啦，呢封信好似系一个月前用空邮喺纽约度寄出噶噃，点解到而家咁迟先至派到嚟俾我啊？ 速递啊，差唔多咁快噶啦， 死得你啊！送信又唔见你咁快。听日就会嚟，听日就会嚟，哎呀，点算啊？点算啊？ 阿珍啊，你头先讲嗰个乜鬼嘢橙饼系个职业星星系点解啫？ 大仔啊，系职业选手啊。 咁即系咩？啊， 有啦有啦，呢个人就系即奇力高啦。点啊，明唔明啊？ 原来系咁， 系咁就系话，啊咁我都明啦。即系平时帮大象挖耳嗰棍，死啦，又衰咗添。 大仔啊，你唔好咁自招拔得唔得？ 阿珍佢做咩啊？咁怪嘅。 Jackie。 不如我哋阿珍啊，不如我哋结婚啦，好唔好啊？ 啊 ，Jackie， 我好开心啊！不过， 不过咩啊？ 好对唔住啊 ，Jackie， 自细我已经希望成为一个出色嘅 model， 终于俾我做到啦。而家除咗工作之外，我根本冇时间再谂其他嘢。 系啊，你都啱嘅。你有咁伟大嘅梦想，我都唔想阻住你。其实我都一样，希望可以成为一个职业高尔夫球手嘅。 一定系有咩原因嘅。 阿珍啊，我唔系坐低倾下偈啫。 是但啦。 以我观察所得呢，即奇力高，佢其实就係阿珍你做 model 嗰阵嘅情人。 啊，乱讲啦，边有啲咁嘅事喎。 讲大话，你面红晒啦。 只不过係个太阳影到我红晒咋嘛。 係咩？如果有咩烦恼嘅讲出嚟听下。 就算我讲俾你知都无补于事㗎啦。我之前写过一封信话俾 Jackie 知我嚟咗非洲呢度，而且同一个大学教授嘅天才动物学家结咗婚，喺度定居添，仲生活得非常之幸福。 咩话？同天才动物学家结婚？ 因为咁样，我唔想俾佢知我同太仔呢个自招佛结咗婚，我而家唔知点算。 系，原来系咁，唔怪得啦，呢啲系女人嘅心事，我好明白，但系你个大话夸张啲噃。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笑我啊？ 梗系唔系啦。 Jackie 佢咁有心，特登由纽约咁远嚟非洲度探我，而家点算好咧？ 我乜都明白晒啦。 Honey， 咁即系话阿珍嗰个橙饼旧情人一日喺度咧，我一日都要扮住一个天才动物学家先啦，系嘛 ？Honey。 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扮住做教授的助手，我们一定会好好招呼在纽约远道而来的客人的。 我一样会协助师傅成为一个动物学家的，你们放心，我会尽力去做的。 硬了 Peter 仔、都是不行的，如果 Jackie 他一问你关于动物的事情那时候，他就什么都穿晒风。 不是吧，你这样只是看小我而已，我太仔在非洲这里长大，比什么动物学家更加了解的动物了。阿珍同我一齐绝对唔会唔开心噶， 讲得啱啊！呢件事交俾我哋啦， 多谢你哋，多谢。 好啦，即管放马过嚟啦，炒饼。 冇错啊，你唔系我哋嘅对手嚟嘅。 死啦，咁讲法衰硬啊！ 太仔，动物研究所。 讲得点样啊？系咪好宏伟啊？ 系喎， 呢间嘢有乜咁宏伟啊？ 啊！嘟！啊！就到啦！ 哎呀！ 死啦！ 好啦，我哋唔怕你。 我而家应该点做好啊？阿珍， 唔使咁紧张噶，你扮到成个学姐咁嘅款就得噶啦。 啊，扮个学姐系嘛？好好好，睇下咁样啊，似啲粟米粟喺度啊，系咪好似学姐啊？ 简直就系天才， 真系好嘢啊，师傅 ，perfect 啊！ 不如喺呢度加啲啦，咁样先做啊。 你哋唔好玩就唔得噶。 咁你话应该点做好啦，阿珍？ 只要你哋正经啲，唔好玩玩下咁就得噶啦。 系咁啊嘛，咁我识做噶啦。 低啲，低啲，再低啲， 咁样。 咁样就差唔多啦， 好 错 啊！ 你哋唔好再咁自招佛得唔得啊？ 到咗啦！ 我都唔知自己点解咁自招佛，竟然相信呢三只嘢放毒我。 嗨，各位好吗？ 哋知我会嚟，所以喺度迎接我啊！你哋对我真系好好感动啊！ 呢次都系唔啱嘅时候嚟。 睇个样子，今次呢个好似系坚料嚟噶， 都怕系啦。 Jackie， Hello， 请问阿曾小姐喺咪度啊？哦，你做咩啊？ 喂，大哥。哦。 哦，请问。阿珍小姐在度嘛？ 在啊！ 阿珍， 其实你不认得我都好啱嘅 ，Jackie。我而家同做 model 嗰阵，你真系大咗成两个码。 边系咧？边有啲咁嘅事？ 哦，你唔觉得好唔同嘅咩吓？ 你睇清楚啦！ 啊 ，Jackie 啊，你都仲未识佢哋噶？ 好高兴你咁有心，专程由纽约嚟呢一度探我哋啊！我系动物学家太仔博士嘅助手，我叫做彼得奴啊。 好嘛，我系即其力高啊！ 呢条有咩料啊？摆个款烂裤咁样，系咩意思啊？ 高尚啲啊！ 好高兴认识你啊！我都系太仔博士嘅得力助手，我叫阿梁啊，你喺度当自己屋企得噶啦。 几好啊！呢两位助手都几出色喎。系咧，咁你位先生喺边啊？ 我喺度。我就是天才动物学家太仔博士啦，好高兴认识你啊！ 今次弊啊， 唔记得叫师傅着翻件西装添啊！ 博士啊，西装啊，仲有条带啊！ 真系不愧系个动物学家，我谂你平时咧一定系好中意用粒带字唔着衫噶啦。 啊，冇错系啊，佢为咗咁样咧，先至可以真正睇得到啲动物实际情况系点啊！ 哼，我身材好正，系咪？系咪？ 你仲练一身咁健美嘅身材添？ 系啊，啲学者系咁噶啦，硬系要怪怪地先似样嘅。 啲专家个个都系咁样噶啦。太仔博士，你专注研究啲咩 咧？啊，研究乜嘢啊？应该系马骝啩？ 哦，系研究马骝啊？ 不如咁样啦，等我详细啲解释一下我最专长嘅马骝尾巴企立法俾你听下啦，好简单嘅，我可以做俾你睇下添噶。 弊啦，我有啲不祥预感。总言之，我哋见机行事啊。 毫无缘咧，行到嘅时候条尾就咁样嘅。金毛猿咧就卷起条尾喺个背脊上边。 啊，系啦 ，Jackie 啊，不如去嗰边倾下以前啲嘢啦，好 冇？好犀利啊！佢嘅研究真系好精彩啊！一啲咁难以理解嘅动物生态，佢都可以亲自表现晒出嚟，比着好多大学嘅教授都未必做得到嘅。 你哋两个啊，一定要好好咁睇住佢先得噶。 头先只不过系一时失手嘅啫， 唔会再有下次噶啦。 你老公认真了不起啊！一边做动物嘅研究，一边喺度生活，真系好写意。 麻麻地啦。 我突然收到你喺非洲寄俾我嘅信，吓咗我一跳啊！ 我睇到有关你喺体育界活跃嘅新闻，好挂住你，咪忍唔住写封信俾你咯。 系啊，冇错啊，我哋有时会执啲游客嘅报纸嚟睇睇佢嘅。哎呀，呢只脚好臭啊！ 你哋感情好好喎、 啊，麻麻地咁啦。 我哋又嚟接一步啊！ 你呢几日就喺度好好休息一下，玩一下啦 ，Jackie。 多谢你，阿珍啊，嗰阵我同你讲，位于成为职业嘅选手嘅梦想咧。而家终于都可以实现到啦！ 系啊，恭喜你啊！ 不如咁啊，我表演一下我高尔夫球嘅球技，你睇下。 好啊，好啊，可以打开眼界啊！ 不如叫你老公都一齐玩一下。 好、哦，我老公佢喺大学时代虽然系个运动能手啊，但系佢冇玩过高尔夫球啫。 好，我接受挑战，冇所谓。 阿珍又话你唔识打高尔夫球， 帮大象画字呢啲嘢，我平时做到挂晒啦。 以最少的棒数将个波打入那个洞里面就算赢 你们两个啊，今次一定要整定点，不可以再被太仔出丑破坏我的好事啊！ 哦，是 悭啖啖气啦，穿紧布啊！ 好啦，开始啦！ 而家的距离是160里，三棒就可以入洞啦！ 好、哦，第一棒啊！ 打啊！ 好球啊！你头先又话唔识打嘅。哎呀，你看住啦，阿珍。 哎呀，好犀利啊！可以现场看到即其嘅表演，真的好开心啊！ 第二棒下次。 太仔博士，你都好犀利喎，你真係第一次打高爾夫球嘅。 你唔好讚我啦。 不過你隻球棒好似舊咗啲喎，不如借我呢支你用下呢。 唔使啦，我用呢支幫大象挖耳嘅耳環已經夠。 第三棒下次。 唔錯啊，太仔，今次嘅表現好好啊，好出色啊。 有時師傅正經起上嚟都唔錯㗎。 嗯這個直球唔錯 啊。真心咁都俾佢入得到啊。 幾好 啊。好嘢啊，入咗啦。 穿得好，已經穿咗啦。你真係穿得好清脆啊，真係穿得好，穿得妙，簡直冇得整啊。 今次玩完啦，穿晒布啦。 佢咁快就识穿，我哋唔系动物学家，咁样唔系几好玩嘅啫。 今次冇啦，乜嘢都俾人识穿晒。 啊！ 穿呢系高尔夫球嘅用意，即系可以喺规定范数之内入洞，咁解噶啦。 阿珍啊，其实我好想喺非洲呢度周围行下，睇下大自然里面嘅野生动物嘅。 系咁就话，咁啊容易啦。我成日都做兼职导游，带啲游客周围睇啲动物噶。 好壮观，原来生活在非洲大自然的动物是这样的，真是大开眼界。 你喜欢就好了。 这只是水牛，这只是犀牛，这只是野猪，这只是 哟 哦，今次废了，破坏者你了。 啱啱先咁顺利就被他搞晕。 哟太仔啊，你之前叫我找那本正嘢呢，我八散晒人去找的，我终于买到，今次我特登攞嚟俾你的。 乜嘢都碎晒， 真係冇介绍过，简直冇得弹啦。喂阿太仔啊，好走住啦。喂做乜嘢，有啲咩唔妥，喂你哋搞乜鬼啊，喂做咩，你一个月做咩啫，你想点啊，我特登攞啲正嘢嚟俾佢睇緊晒我先啦，喂快啲放开我啦。 我哋嗰边行下。 好啊。 哇，系毒蛇啊！ 你唔需要咁担心嘅，呢一条啊只系普通嘅三色蛇嚟嘅啫，一啲毒都冇噶。佢又为咗保护自己，所以咧就变到好似一条三色蛇咁嚟吓咗啲敌人啫嘛。喺大自然里边啲动物咧，多数都系咁样嘅。哎呀，哎呀，死啦！咁都可以认错死人啦！哎呀， 呢条真系三色毒蛇嚟嘅。 嗰隻河马成身都流緊血喎。 嗰啲唔係血嚟㗎，只不過係保護身體避免受陽光同細菌侵襲而排出嚟嘅體液咋。 不愧係動物學家嘅太太，解釋得好好。 邊係呢，其實我都唔係好識 㗎。等我幫你黐返啲特製大膠布。 咪咁低別啦死佬。 咦嗰隻係。 你從住邊水沖走咗。 好。 系啦，啲水流好似越嚟越急咁。 太仔，前面系条瀑布嚟噶。 我知道啦。 你要救你同鼠啊！太仔，游快啲啦！ 今次弊啦，只同鼠越冲越远啦。 太仔，赶唔切啦，就嚟到个瀑布啦。 唔得啊，游极都唔够快嘅。 乜你啊，除一件西装。 哦，系喎。 啊，同志仔， 嗰一啲究竟系？ 阿珍啊，太仔而家咁样，物到全身， 真系难以置信啊！ 个衰佬真系是招笨。 嗨，我救翻只松鼠，而家冇事啦。 阿珍啊，好多谢你，今个假期我玩得好开心。 你觉得开心，咁我就放心啦 ，Jackie。 你当初选择唔做 model， 山长水远嚟非洲呢度住嘅理由，我终于都明白。你而家都终于实现咗你嗰个伟大嘅梦想，你终于都揾到一个喺大自然里面身材健硕、充满爱心、保护动物嘅真正男人，佢就系太仔。阿珍啊，我觉得你真系好幸福。太仔， 你是个生长在大自然完全没有被污染的好人，你以后要好好地对待阿珍。